这一拼结局会如何？没有人能预测，也没有人有时间预测。这场输出的比拼事实上只不过发生在十几秒之内，每个人拿出的都是自己最效率的输出手段，那些出招收招快的大招在这种时候都是浪费时间一般的存在。双方的血线都在飞速下滑，不过从这上倒是可以看出，即便是这样的狂攻，双方也没失了章法。星星方面明显是在激活战斗格式，战斗格式原本 55% 的生命瞬间就被人遗忘了。从战斗爆发开始，这个数字就在不停地跳动，玩命地往下坠。论角色实力，星星是比不了加时，但星星多一人，三人集火，在这种放弃防御一味进攻的局面下，要打爆一个角色不过是一秒计。星星这边呢，说实话情况要更惨一点，他们三个角色生命加起来也比不上加士这边任何一人，多一人带给他们的是多一份输出，但没有坚实的生命做基础，输出如何能持续保证？三个角色中生命最高的不过是君莫笑的 13%， 在这种大开大合的局面，被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集火挂掉，根本就是转瞬间的事儿。形势对星星极其不利，唯一转机就是可以期待一下他们的牧师，但就牧师来这段时间呢，星星能不能撑过去？这段时间只是一瞬，结果就在这一瞬里，所有观众亲眼见证了恐怕只有散人这种玩法才会具备的高端能力，低阶技能无缝衔接攻击。没有任何一个职业拥有这么多短 CD 的低阶技能，战斗达到这种程度，没有人会等你的角色技能全部冷却了再出走。所以说，任何一个职业在战斗开始打响后，他的技能树就不会再有完整的时候，因为总会有使用过的技能进入冷却，战斗越激烈，冷却就越多。假使对星星打到这份已经激烈的不能再激烈，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君莫笑的技能树却基本还是完整的，也只能说基本完整，毕竟君莫笑也在不停地使用技能，低阶技能也有冷却，但就是这个基本完整，对比其他任何一个角色，就是一项无可比拟的优势。战斗打至激烈处，哪怕是再出色的选手，也会有一种技能不够用的感觉。一套技能组成的输出循环无缝衔接，那是 PVE， 只有 PVE 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定式，而这里是 PVP， 而且是高端 PVP 的战场，怎可能有空间有时间让人像 PVE 那样安逸的来一套输出循环？高节奏的战斗很快就会让人觉得技能用无可用，选择空间越来越小。职业选手要善于控制节奏，不能让自己陷入过分尴尬的被动，但不论怎么说，技能总是要用，冷却也总是要有，战斗节奏一起来，空间总会压缩。但是这种问题散人没有，于是在这星星岌岌可危的时刻，双方都打的技能数都有些黔驴技穷的时刻，叶修的君莫笑却依然保持着完整迅猛的战斗节奏，在其他几位攻势都已经显得单薄的情况下，君莫笑却依然是花样百出，不用考虑冷却因素，随时都有技能可用，这恐怕是很多玩家乃至选手梦中意淫才会发生的好事。但现在散人这个职业赫然将这些变成了现实，尤其在这种残局，散人的战斗力更是被不断放大，随着对手技能数的压缩越放越大。未出手的技能永远是最可怕的，而散人的技能永远处于未出手状态，因为他的技能够多，因为他的技能冷却够短。星星硬生生地撑住了小手冰凉赶来的这数秒钟，但是没有人能完全看懂这数秒钟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散人在残局时的强力不是旁观者清，而是当局者清， 只有孙翔和邱飞这两个场上对手才深深体会到他们受到了军魔校怎样的牵制。电视转播的解说，那还在为小手冰凉感到替家世感觉到遗憾呢。 不，还没有完。 李一博却在此时猛然说道，军魔校最大程度的牵制毕竟只是帮助己方撑过了这一阶段，但这已经是极其变态的成果了。可是孙翔和邱飞的攻势也并没有因此真被阻断，星星三位依旧吃了他们不少攻击，只是还没有完全致命罢了。小手冰凉赶到，看到星星三人这惨淡的血线，都根本不敢使用那些需要吟唱的技能，这吟唱的时间里恐怕自家人随时都可能倒下。瞬间两个瞬家的治愈术都已经丢了过来。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接下来再想治疗只能是吟唱独条。瞬发的技能就是三种治愈术都已经用光了，治疗也不是神，他要完成治疗也得有个过程。然而星星角色的生命实在是太低太低了，这个过程他们都有些撑不住，治疗也是有他们救不回来的局面的。用光了瞬发技，安文义也只能开始吟唱恢复术，结果正要操作，却看到频道中突然跳出叶修的指示，圣戒，圣戒之光，这种时候不要治疗反倒要输出辅助。看到叶修这指示的所有人都发愣了，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都在思考着是不是这圣戒两个字是不是有别的意思，不会是让治疗现在不要治疗而放着辅助吧。观众们有时间琢磨，场上选手没有。看到指示，安文义根本没有去想，立即一个圣戒之光施展出来，目标战斗格式，此时他生命更低，显然是星星集火的目标。安文义如果这都判断不出，可就实在有些对不起叶修那么麻烦那么辛苦地混进霸气雄图，从那么多的玩家中找出他了。圣洁之光笼罩了战斗格式，不止观众吃惊，此时小手冰凉居然使出圣洁之光，这让孙翔和邱飞也觉得疑惑。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对方牧师都已经到阵，时间对他们来说已经尤为重要，如果此时强杀不能成功，被小手冰凉将血线稳住，那么大局将定。猛攻，依旧是猛攻，孙翔和邱飞早已经做好了顶着牧师治疗狂攻的准备，这是萧时清给他们铺设好的局面。在他压低了星星两人的血线之后，孙翔和邱飞在这基础上利用牧师未到的时间进一步加强攻势，能争取到一个对方牧师到了他们却依然保持着胜机的局面，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能做到。 孙翔邱飞都已经杀红了眼，他们眼中已经没有其他，就是死盯着星星角色最后的那丝血线，攻击他，扣下他。 成了， 包子入侵，生命归零，这是治疗也无法挽救的局面。包子入侵倒下，家世终于抢杀得手。 再然后呢？ 一寸灰，生命也已经小数点了，能拿下吗？ 又倒了， 一寸灰倒下，第二人击杀， 成了。 二对二，有治疗又怎样？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孙翔心头狂喜，眼前的对手终于只剩一个，他操作着一叶之秋狂扑上去，他终于可以战胜这个人了。 谁想军魔校却在这时候突然跳起，朝着战斗格式那边就是一个反坦克炮轰出，角色顺势也倒飞出去。 孙翔顺着这一击略略转了一下视角，这一眼可不得了，孙翔连忙疯了般的朝那儿冲去，试图用自己的身体拦截这三枚反坦克炮。可是晚了，一切都晚了。军魔校射出的何止三枚反坦克炮，一枚手雷也已经从地上咕噜噜地滚了过去。战斗格式，邱飞的战斗格式没血了。一直以来维护在自己身边的影子选手，说实话孙翔并没有觉得他有多重要， 但是这一刻他真心希望战斗格式不要死，他不惜用自己的角色一叶知秋的身体去帮他的影子挡炮弹。可是一切都晚了，一片爆炸的火光中，战斗格式再也无法逃脱，他用尽了最后一丝生命，战斗格式倒下。 啊！ 选手席中孙翔发出怎样的咆哮也不为外人所知，叶知秋在此时猛然转身，冷却好的一个技能立时涌出，豪龙破军。追着倒飞出去的君莫笑转眼就已刺到身前。 去死吧！ 孙翔咬牙咆哮着，完全不管对方是不是能听到他的咆哮。半空中的君莫笑实在也无法躲避这一击，只能是拔刀一记格挡抵消一下伤害，但整个人还是被这强烈的一击给撞飞出去。结果还未等君莫笑落地，一道圣光就已经沐浴到了他身上，圣恢复术需要最长时间的吟唱，同时也是牧师治疗量最大的技能，此时精准地笼罩到了君莫笑的身上，15%。这个需要极长时间吟唱的顶级治疗技能，瞬间就给君莫笑这么多的生命恢复，让孙翔感到绝望的恢复。1-2，对方带治疗，这种局面， 早告诉过你，荣耀不是一个人的游戏。现在，孙翔，你怎么看？ 君莫笑在圣恢复术中落地，公共频道中则发出了消息：荣耀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在带治疗2-1的情况下来阐述这个道理，这个例证还真是让人无语，但是却又让人无法辩驳，这实在是一个鲜活到血淋淋的例子。孙翔本还不想放弃，他正在想着快些去咬住小手冰凉先行解决，可是他看到叶修这句话后，刹那间他所有的斗志都消失了。他知道他不会再有机会。 是的，荣耀不是一个人的游戏。 在频道上同样敲回了这句话后，孙翔没有打积极，就已经默然退出了战斗。